几点几分高堂上从不熄灯，一整夜沸腾回荡空泛的欢笑声，刚刚从烟灰脱身还有点昏沉，夜深了高跟鞋跟长廊中有压回声，看天又变蓝就找里找余温，那是和某个人细数多少清晨了，双面女神，双面针，因为爱所以恨，关门抓飞云的风筝，那不是我们。拜拜神，只对他爱的人，他渴望一生才对自己打开城门，只可惜热情和爱情总很难区分。爱神不会认真，幸福让给第三人，他潇洒的分却会哭得很小声，故事是谁的心声你千万别问了。双面女生，双面针，因为爱所以恨，关门抓飞人的风筝，那不是我们。女人好像无所不能，那份遮掩自己伤痕，你说笨不笨，人一边哭疼人一边狂奔，吻那么迷人拒绝那么狠，相信来生缘分却像天根，缓缓的上升回到空一人，你觉不觉得这个人其实并不陌生。 Oh no no no， 双面女生，双面针，因为爱所以恨，关门抓飞人的风筝，那不是我们。 是什么？我说，寻找梦想的灯火，有时我会失去力量，在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。眼前的世界，音乐演奏中不停挑战，生会有